96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是北京王府外国语学校3年级6班的班主任夏妍老师。母亲节要到了，我想说，在我心里觉得母爱最像那涓涓的流水，感觉它是绵绵的不绝的，又无时无刻不在的。虽然也有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妈妈管我管得太多，对我什么都不放心，可是心底里我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她最深沉最浓烈的爱的表达。她不想让我走一点点的弯路，想为我挡住所有的风和雨。虽然有时候她很唠叨，但她又真的很开明，很理解我。无论最后他放心不放心，纠结不纠结，他还是会支持我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给我增添负担，也不干扰我最后的选择。我想对我的妈妈说，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陶仁香的《致母亲》。亲爱的妈妈，为什么我已不记得你的芳华？再次的凝视，竟只有满脸的沧桑与夹杂的白发。我年幼时，是您牵着我的手，教我慢慢长大。可现在，大了的孩儿却没有勇气牵起你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没有勇气还给你个温暖的拥抱。在外久了，就会想起您给我的那个家。我知道您也很想再多留点时间让我留在这个家。忙忙碌碌一辈子，累垮了身体，耗尽了风华，却还笑着告诉儿女我很好。顿拙的文笔如何能道尽我对您的情愫？余下的时间，请允许孩儿做您的依靠，风雨同舟，一起走过。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有一次阵雨性的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儿碎，给这儿去人，这儿南京，这儿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前几天呢，我们进入了三字经啊给孩子们介绍华夏文明历史的段落。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开篇的几句，自西农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这讲的呢是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啊三皇治世时期的一段历史。昨天呢，我们聊过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啊，他的传说故事。今天呢，咱们看看这三皇里的第二位啊，也就是自西农的这个农字所代表的神农氏。啊，神农氏这个名字其实我们这一组节目里此前曾经出现过，我们介绍诸子百家农家的思想的时候曾经提到啊，农家呢是奉神农为自己的这个祖师的哈、啊。从这名字我们就知道他肯定呢跟我们这个农业啊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我们后世典籍的记载当中呢，神农氏是我们华夏文明啊农业和医药啊，也就是我们的中医药领域的开创者。我们知道在远古时期人们的这个生活，我们今天从社会发展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会儿还叫原始社会。我们昨天说到这个伏羲啊，他的这个传说故事，我们从背后能够折射出的有效信息是啊，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是我们的原始社会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到了神农氏这里呢，我们了解了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之后，您就会发现其实他背后折射的呢是中国呀在神农氏所处的那个时代呢正在从渔猎社会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我们说古时候啊，人们这个最早的时候生存靠什么呀，就是出去打猎啊，捕鱼，然后呢随机的可能在那看见有一些什么野生的作物啊，野果啊什么的，哎，采集一些。这种状况下的人类啊，实际上过的呢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那今天出去收获好啊，说咱们捕捉了一只大型的野生动物啊，来只鹿啊，或者来个什么野猪野牛啊，哎，这算行了，整个部落的人能吃上一顿饱饭。那要说今天我们出去打猎，哎，这最后人输了，这碰上什么凶猛的动物啊，老虎啊什么的，没成功，那这可能自己这部落里的壮劳力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整个部落的人可能这几天也没有足够的食品可吃。那么到伏羲的时候啊，我们说他教会了人们结网啊，可以去捕鱼，可以在林间架起这个网来捕鸟，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啊解决了人们的饮食问题啊，也使得他所在的部落呢得以壮大。可是啊，我们要知道人在自然界里面生存，如果说单纯的靠着这样的打猎啊、捕鱼啊、采集来解决整个部落人的这个饮食问题，那么纵使有这样的技术使得你可以比别的部落捕更多的鱼，但同时它也带来了部落人口的激增，激增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可以采集的猎物的数量是有限的。啊，人们以前都是临水而居，守着这一条河，河里面啊，这通打鱼啊，拿这个网下去，可能已经把所有的鱼这个资源都给捕尽了，哎，人们又没饭吃了。这个在我们的古代的典籍里面是有所记载的。那在汉代的一部典籍叫《白虎通义》里面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这跟这个神农氏啊他的功绩有关，说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啊，古时候的人就是去吃这个禽类啊和兽类的肉的。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神农所在的这个部落人口太多了，禽兽的这个数量不够老百姓吃了。这个时候啊，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 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益之，故为神农也。这是《白虎通义》啊，汉代的这部典籍里面记载的神农的故事。那就说这个神农呢，在当时看到了这么一种情况啊，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光去吃肉，光去捕食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啊，气候的情况，地理的情况，制作了一种农业生产的工具耒耜啊，就是木头做的一种农具。有了这个，哎，人民呢就可以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农业生产。也就是我们不再单纯的采集食品了，而是我们有意识的在播种、收获食品。通过我们撒种、精耕细作，哎，到秋后呢去收割粮食。甭管啊，那个时候我们说可能技术不像咱们今天有很好的这种育种的培育能力啊，粮食能够高产。就算那会儿产量再低，我们这儿有这块地，自己种的，有前面的经验，我们能知道到秋收的时候能收获多少粮食。那基本上这是存在着一个预期的。而这些粮食啊，我们说结种之后呢，它也能够进行一定时间的储备。哎，大致呢能够让部落的人啊始终处在，哎，咱们说富足不太可能吧，但是保证温饱没有问题。哎，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这个部落呀得到了再一次发展的机会。就是在原来啊，我们说能够结网捕鱼，收获更多的食品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通过向农业社会、农耕社会的转变，使得我们的部落又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呢，就是神农通过他的创造，通过他对当时部落里人民的这个教导教化，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啊有了极大的提高。所以神农氏才被奉为我们华夏文明啊农业领域的开创者。那么他对农业生产的这个重视啊，后世不仅有百家争鸣时期农家的这些代表人物在弘扬，在发展壮大，事实上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生产大国，一个人口大国，后世几千年的时间里啊，谁也不能忽视农业生产，毕竟民以食为天。下边我们来一起欣赏一段歌颂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劳动模范的相声作品《画像》，由马季先生和于世友先生合说。 该你表演了吧？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你是说相声的啊？ 对，相声演员。 你瞧我像干嘛的？ 你呀、 啊？啊。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 嗯。 真的？ 真看不出来。 告诉你， 嗯， 我是个画家。 画家？ 嗯。 看不出来。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你往这儿瞧啊，你看我这俩眼睛，嗯， 怎么样？ 一边一个。 废话，俩眼睛全长在一边，那是偏口鱼啊，那是。 不是，就说我这个眼光敏锐， 就您这俩小眼睛还敏锐呢。 我告诉你啊， 嗯， 画家不能看外表 哦。 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是吗？ 我在我们学校我是最优秀的学生。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这个北京 什么 北京这画画的学校。 什么叫北京这画画的学校啊？ 嗯， 哪个学校到底是 北京化工学院？ 嗨， 疯子， 你行了行了， 怎么了？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你看你不懂啊。 哦， 这个画画它得练功，化工学院 没听说过。 嗯，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嗯， 那叫美术学院。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美 哎 啊。 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啊？ 化工学院呢，后来。 后来， 哎， 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哦，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嗯，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像话吗？嗯，我问你吧， 你问什么呀？ 你画的怎么样啊？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嚯，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成就谈不上， 嗯，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嗯。 什么华君武啊， 嗯，

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搭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你这样的啊，一串全不行啊。 到我这儿论串了。 比方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他呢 七方。 哼，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他 1000多斤。 巧，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他 43趟。 嚯， 别人锄地1亩8， 他 4亩9。 嘿， 别人干活2只手， 他 也2只手。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 嗯， 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这双手啊， 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你啊，难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它其他的部分。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是，那也不见得。 见得。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52岁。 有抬头纹没有？ 抬头纹 啊， 有啊。 还是的，你画的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抬头纹有内容。 有什么内容？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老 不好画。 那你画他眉毛？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那你画他鼻子？ 政治嗅觉灵敏。 那你画他嘴？ 少说话多干活。 那你画他耳朵？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告诉你没法画吗？ 我就能画。 还能画？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你画的腰，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你画的脚，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哎，你画的鞋啊， 鞋也没法画。 怎么呢？ 那天他光着脚呢。 刚才上一时段我们就说了，神农啊，不仅是我们华夏文明农业领域的开创者，同时呢，他还是我们中医药领域的开创者。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呢，在我们民间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包括咱们今天湖北有一个地名叫神农架，哎，这是一个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哎，那个地方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说就是当年啊，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啊，因为要到这个高山上啊，去再去找一些珍稀的啊，平原地区所没有的这些草药，所以呢，他就让人啊把这个大木头都砍下来。砍完了以后呢，长长的搭成这个架子，他顺着这个架子爬上去，爬到高高的山顶之上，再去尝那上面的那些草药。等到他把这些药都尝完了，这些树当时砍下来以后，不是临时搭的这个架子吗？已经又在这个新的地方啊，生根发芽，形成了参天的大树。后来呢，这片神农搭架子去尝草药的地方，就被人们称为神农架了。他当时为了尝草药所搭的这个架子，我们后世人们认为啊，建筑工地上现在用的这个脚手架，实际上起源就在神农当时尝百草的时候所做的这么一个建筑设计啊。所以不仅是我们农耕领域的开拓者，同时还是中医药领域的开拓者，同时啊，也是我们这个建筑方面脚手架的这个发明者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存在在我们传说故事当中。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跟这个中医药有关的曲艺作品。嘿，我们请上高凤山先生啊，和王学义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高派的《鼠来宝·同仁堂》。 您这什么节目 啊？我这段叫《鼠来宝》。 哦，《鼠来宝》。 哎，对了， 《鼠来宝》可不简单呐。 啊，对了，我也好研究。 《鼠来宝》讲的是三块呀、 三块。 哎，就是眼块、心块、嘴块。眼睛看，心里边，嘴里外出唱词儿。 哦，上应下达， 这叫三块。 对答如流。 哎， 瞅见能唱。 对， 看见能了编。 对 啊，这我倒行 啊。 啊，唱这个我倒行。 谁呀？ 我呀。 您呢？ 哎，炫说炫编嘛。 三块的 啊，三块 您就行。 三句两句十句八句当时就能编词儿。 那你看这有多少位 啊观众啊？ 哎 啊，观众今天可不少。 嗯 啊，有好几百位。 好几百位。 嗯， 甭管他是头上戴的， 哎， 身上穿的 怎么样啊， 脚底死着， 嗯， 手里拿的， 嗯， 怀里抱着， 哦， 甭管什么东西 干什么， 我看见以后我就能马上编词儿。你要能够接得上来就算你有能耐。 哎，这可算不了什么。 嗯， 反正是我唱也唱不太好， 也编呢也编不很快，反正能凑合。 是吗？ 对了， 唱出来吧。哦，您要跟我比起来您还差点。 我还差点。 那当然是了。您要跟我比起来，您是那个王奶奶跟玉奶奶走在一块儿了。 王奶奶跟玉奶奶干什么呀？ 您跟我比起您得差点。 差点。 哎，对了，那王字儿跟那玉字儿 啊， 不就差那一个点儿吗？ 哦，这就叫差点儿。 哎，差点儿。 您要跟我唱这个鼠来宝啊， 嗯， 您是这个冯奶奶跟马奶奶。 您这怎么讲？ 差两点儿。 您要跟我比起来呀， 啊， 您是王奶奶跟孟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这干嘛呀？ 您得差三点儿。 三点儿。 对了， 那您要跟我唱，您是这个熊奶奶跟马奶奶。 熊奶奶跟马奶奶。 哎，对了， 这怎么讲啊？ 您差着四点，还差一根儿。 这样吧， 哎， 您也甭说您行， 怎么样？ 我也甭说我行。 哦，是。 寡情说碎，咱们拉线瞧活。 啊，可以呀。 这么样，咱们就唱这三块的。 行啊， 我给您出题， 我给您答一道， 您马上就答复我。 问不了什么。 真的吗？ 来，来试试。 来吧。哎，同志哈哈乐 啊， 那位那同志戴着个眼镜脱离客， 哦，这就来了。 哎，就这位， 是这位。 哎，咱们就唱这位。 朱本这个打真不错，这位同志在这儿一坐，坐的这会儿哈哈乐。您有这个似乐似不乐，他您是乐呢，您是不乐？ 你管得着吗你？ 啊，这个戴眼镜这个托利克，托利克眼镜大师星啊，这个又遮沙子还挡风啊， 对， 那个就是下雨准不成。 怎么意思？ 他往下流水。 对了， 怎么样？ 他没有挡风 啊， 有点意思。 行不行？ 不绕不绕真不绕，那位同志戴口罩 啊， 那位 那儿呢？可你这眼神还真好。 对了， 啊，不绕不绕真不绕，这位同志啊戴着口罩，为什么就把口罩捂啊？他恐怕刮风闹一嘴土。 对 啊，他那不刮风也得不闹土，一辈子不受苦中苦啊。戴着口罩真好看，戴着口罩不能吃饭， 多新鲜呢，戴口罩吃饭那 怎么 吃那个 啊？行不行？ 竹板打， 嗯， 真有音儿。 嗯， 这个同志端着一个照相机儿， 照，啊，这就来了。啊，朱本那个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啊，那个怀里抱着个这个照相机儿。啊，照相机儿啊，这个真有样，他拿这个盒子为照相， 多新鲜呐！没事，是照相，还真照上了。朱板打真叫好。 嗯， 那位同志戴手表， 我说你这眼神也够好的，简直啊！这位同志戴手表，您这个的手表，这位同志啊，手表啊， 手表 啊，您先摘下来怎么 样？不行，您不行，好吗？ 这位同志啊，戴手表，戴手表。嗯，那个戴手表啊真好看，您这个手表它我也不知多少钻。 对， 您这个的手表真叫不错，它一个钟头走四克， 那没错 啊。您这个的手表真好看，镀泥钢加铁片，那个哎，您这个手表哎，那个大针小针全都转。 我信那是坏表不转。 怎么样？ 出门打呀真有劲儿，这个小学生啊戴着一个红领巾 啊，红领巾啊真不离，这个学生很积极呀。 对，不积极戴不上 啊。怎么样？ 这个好学生。出门打呀真有底，那位同志戴钢笔 啊，戴钢笔呀真有趣儿，他戴着钢笔为写字儿。 哎， 别管您钢笔有多好，他没有墨水写不了。 废话。出门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穿着一件蓝上身 啊，蓝上身 这个蓝上身啊是个对襟啊，几个扣子上下分。您这个的上身做得那么强，两个老袖一边长， 多新鲜呢，这没长一短的呀。 啊，说的这位一起火，他您要不穿送给我脱下来。 嘿，你要吧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了， 跟人要上身啊， 这不逗着玩吗？ 有这么逗的吗？ 那这位也没给啊， 凭什么给你啊？ 干嘛呢？ 凭什么给你啊？啊、哦，跟人要上身 啊、哦，这不是说着玩吗？ 有这么说着玩的吗？ 这位给了没有啊？ 凭什么给你啊？ 哥， 人家能给你吗？哎呦，人家能给你 啊？呵， 您甭给他，给我得了。 你这也不像话。哦，不让我要你要， 我们身量差不多少。 那你别这说了，这不怎么样。 行啊，高先生， 哎，这算 还真有两下子， 这算不了什么。 这么样，咱们不唱这个了， 唱什么呀？ 唱这没意思 啊。 咱们走回大街， 干嘛？ 过回小巷 啊， 唱回买卖铺，您看怎么样？ 唱回七十二行。 对了， 过去的买卖， 哎，过去的买卖， 那 现在的买卖 啊啊，行啊， 全行， 行行行 啊。 那您跟我来来， 我 猪吧， 怎么意思？ 您不跟我唱唱吗？ 我跟你唱 啊， 你没我能耐大呀，我多大能耐呀？ 是啊， 你到后台打听打听，谁不知道王八能耐就是我呀？ 王八能耐， 你哪我能耐大呀？你 真没有这么说话的。王八能耐， 我有能耐，你得跟着我唱。 我跟你唱。 哎，对了， 就打这老跟你唱了， 哪能老跟我唱啊？ 是不是？ 咱们一对八间的， 一对八间。 哎，比如说这么一趟街吧， 嗯， 东西的买卖， 嗯。 东边啊八间 是喽， 西边呢八间 是啊， 你先跟着我呀唱东边这八间 是是是， 唱完了以后呢 怎么样？ 转回头来， 哎，你跟我 唱西边这八间。 对了，我还是跟你唱十六间，为什么不强呢？还是你一人唱啊？ 我跟你唱八间。 哦，咱俩一对八间了， 一对八间了。 你唱那边的，我唱那边的。 对了， 行了， 您看怎么样？ 哎，是我先跟你唱啊。 你先跟我唱 啊， 我有能耐。 是啊， 嗯，你没我能耐的。 总得唱这个数来宝的规矩啊。 那当然是得懂啊， 折道板眼都懂啊， 十三套大折呀，什么不懂啊？ 是吗？ 当然是了。 可以可以， 我多大能耐呀？ 那您能唱就行，对不对？ 对了，不行还行啊。 对对对， 不行我跟你说的什么劲儿呢？ 得得得， 来吧， 咱们开话吧，来，跟我唱。 竹板打，我往前走， 好， 我仔细观，我留神瞧，我搂一搂， 哇，这什么词儿？ 那边啊，开着个大铁铺， 哇！ 来，你 先别着急， 那边。 我说您这是热病啊！ 你才胡说八道呢！ 胡说去，你 还胡说呢？ 叫人正在听的，这叫什么词儿啊？ 怎么了？ 竹板打，我得往前走。 哎。 我的抬头看， 对了， 我的用目搂， 嗯， 那边是个大铁铺。 对了， 您这叫什么？连折口都没有，那你这玩意儿唱？ 我说你不行， 怎么？ 你偏跟我跟前逞能 啊？ 你才不懂折口呢。 是啊， 哎，这叫插花折，你懂吗？ 什么叫插花折？ 一道折的东西好唱，插花折的东西不好唱， 嗯、 就是什么折全有，乱插铺懂吗？打牌乱插铺，啊、嗯。 乱七八糟， 哎，什么都全有， 想什么说什么， 哎，对对，就这么意思。 你说这玩意儿，您这个啊、 嗯， 我可没听过有这辙呀。 这辙是我兴的呀， 哥， 我改编的。 啊，您还是个发明家。 哎，对了， 啊，创造者， 嗯嗯， 可以可以， 嗯， 哎，这个插花辙，等待会儿您要跟我唱的时候，我这么插花行不行？ 行啊， 是吗？ 那好办呢。那有什么呀？ 那行， 行啊， 行行行， 我折比你折宽呢。 行行行，只要能插花的话，我比您插的特别利落， 是吗？ 来来来， 来吧。竹板打，我进街来，我抬头看，用目观，我仔细瞅，我往前边那边开了个大铁铺。 嘿，这玩意儿啊，一回一改啊。 灵活掌握台词， 跟刚才那词儿还不一样。 当然是了， 想什么说什么、啊， 发明广告嘛。 这个叮的叮，当的当，这个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现在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战仙，这个嘴当风性，手当钱，隔了半打贴整三年，打的老君呢，长途难忍，上。 上房那个刷下纸一翻，刺个你的针，刺个你的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四个长的两块短，那个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的有风眼，公鸡毛啊母鸡尖，来回来去打风扇，打烧锅喝烧炭，铁锅出在了白炉线，什么绿豆丝黄豆条，今儿那个单那大炒勺，什么大鱼眼这个小鱼眼，这个门区料调铲锅铲， 他不管什么铲锅铲不铲锅铲，那边就是个剃头棒。 我的妈呀， 哎呀，你听咱们音律特别好听。 哎呀，你这词儿这么难过呢啊， 这音律来，这音律就上，哎啊，气儿全上， 剃头铲 剃头棒，这是理发馆的意思懂吗？理发馆 啊，行行， 剃头棒。 七八走我的八八溜啊，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就在门头挂，三教九流啊，他们一家一家人，他妈的数一数，太白金姓收罗祖，罗祖又收汉官武，汉官武收过吕宋歇，他个罗祖站过班，我的勒着马下吊鞍，罗祖堂前拜大仙，仙们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大徒弟，罗祖爷的品气高了，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得刀，这个秀才乐阳桥啊，那个乐阳桥万丈高，快快石头弄磨刀，上八块这个下八块，这个当间撤出两块来，操石的磨细石的棒，宝刀磨的明油亮的，摆开水对阴阳，那个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那个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僧替前倒替后，回汉两教替左右，剃完了头啊，扫起来没这个，然后就咱那五花锤子给了钱，入了柜还一转身，还有一位 啊，不管一位不一位，那边就是个首饰楼。 怎么办？你先回头啊，你呀、啊、甭唱了，你说就行了。 行啊行啊行，来吧。 首饰楼啊， 哎，首饰楼， 首饰楼啊，真不假。十里爱大花板，花板爷小头论，那个能打龙能打凤，把这金花玉斧朝天瞪，打金丝儿喝银丝儿，打个八宝九连环，打金翅儿喝银翅儿，能打个凤凰单展翅儿，那个打了一头又一头，能打这个狮子滚绣球，能打金能打银，这个能打财神聚宝盆，张大嫂李大嫂要打手是你这儿好，这个张大嫂的李大强，这个要打手是你这儿强 啊，不管强不强啊，那边是个卖豆腐。 哎呀，一进大街我的苗不谷，我表着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后卖这个豆腐关美男，这个关羽不把这豆腐卖，世界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木，水中求财更糊涂，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了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拐豆铲，左一匙儿的右一匙儿，多出豆子少出皮儿啊，那不吃豆腐害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你买的加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不管凉菜不凉菜，这边就是个同仁堂。 您那您先甭讲了啊， 怎么了？ 到坟地了您先甭讲， 你这怎么说话呢 啊，您这叫什么呀？ 怎么了？ 您这么半天不管您那有辙没辙没问题啊，您唱这买卖您得给人挨着唱， 当然得挨着了， 您这玩意儿一点谱 八千啊，一千挨着一千，一份挨着一份，哪份也不错呀， 您哪份都没挨 着，你说哪份错了？ 哪份 错了你给我挑出来呀， 哪份您都没挨着， 你说哪份？ 刚才您唱的什么？ 豆腐房。 这家呢？ 同仁堂。 同仁堂挨哪儿开着？ 大石院里头，路南了道下台阶，谁不知道啊？ 同仁，同仁堂这边有豆腐房吗？ 这啊啊，是啊，新开的。 你这人呢都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呢， 不知羞臊多少钱斤， 你才没羞没臊呢 吗？ 各位同志 你可以啊， 他哪能唱同仁堂啊， 你听我跟你， 根本他就不会， 你听我， 那同仁堂多难唱啊， 哎哎， 好几百位要他汤汤汤汤一口气把他唱上来， 你听我跟你说， 什么叫什么叫 没完了，你 什么过分 呢，你先别忙，我说有我说没有啊你也不信， 嗯， 你说有啊我也不信， 是 这么办， 怎么办呢， 你跟各位先生打听打听，哪位不错说哎，同仁堂啊，这街边有个豆腐房，我就给你唱这同仁堂，你看好不好？ 我问各位同志， 你去问去，你 各位先生一说有， 哎，你 可就唱。 对了对了，你去问去好不好？啊，这人简直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呢。 啊， 您几位都宰完来了是吧？那个，这意思您也知道是不是？您看出这意思来了对吧， 你说话 那个 你说话甭那么嬉皮笑脸的，你说话还能嬉皮笑脸的？ 这同仁堂，同仁堂我不会。 你叫什么呀？ 我可是不会。他不唱，他懒得唱。这么样得了，这意思您也知道。但是我问您呐，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您就说有。您一说有，咱们就听他的，让他一人唱。 呵， 您要说没有，他可就不唱了。 呵， 这么样，我别的不会，我就会这个。那个。各位同志，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有。 多谢多谢啊！ 有啊， 有就是有嘛， 啊、是 知道 了。对，我知道有 就是有的。 啊， 高凤山呐、啊，你甭忙。 您这几位也不亏心啊， 十万人的枪 这个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宾路，师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么你师有一个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画虎手点针，那也磕了先生孙四苗，这个外靠先生的华佗高，这个孙四苗这个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因那个国母得了病，他们走向好窝治好了，他们一针治好娘奶的病，他们两针治好的龙一着啊，满嘴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神他在当朝封他的王冠，他也不要他的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他的万般出在了无极带，亲身四间大黄袍，这一旁弄头哪一个怒恼的竟非老英豪啊，微臣我的工党西沙宫楼大卫何日不辞大黄袍，玉钢鞭拿在了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什么药王爷他的尿法高，这么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脑，驴子坐姓才姓少，你老他妈里边有兰桂，他的泥了兰桂3尺3寸3寸高，他的一边喝着个炸药碾，他的一边喝着个炸药刀两汤汤几味草药，泥了仙肠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后炸冰冷与麝香，这个桃汁陪着个杏仁肺，他妈二温糖再成香黄，水三更入本夜，胆大的肚贼挑心墙，刀走了水银武士两，这个金包狗玩闹帮帮，有金香去送信，他妈人参这才叫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拿棍棍打的陈皮上的，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藏大海地柔软，狗皮膏药接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万霞唱，我唱的名儿个唱不完。 欣赏了高派的这段《鼠来宝·同仁堂》，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